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九十四章，豆腐亦都压低嘅声音，有啲睇热闹咁嘅神情讲。吓，呢、这个咁嘅老女人，点解听到老叔呢个名字就好似老鼠见咗猫咁嘅？点解呢位兄弟系咪好鬼劲抽嘅？冯鬼手听到压低嘅声音，同我哋讲出咗其中嘅因由。佢话老叔呢个人，严格嚟讲呢，就唔算系职业嘅盗墓贼嚟嘅。佢行事一向就好低调，平时里面呢就係神龙见首不见尾，亦都唔知道喺度做乜嘢，只係偶然就会做一票咁。喺佢手上出嘅货几乎全部都係杀头货，手里面有一把钢刀斩妖镇鬼，身手了得，机智过人。最难得嘅就係好吃得开嘅，无论係男女老少，同佢相处起上嚟都好似如沐春风。因此吕叔嘅身手同埋本事仲係其次，真正可怕嘅係佢背后嘅人际关系网。佢嘅钢刀即使再犀利都敌唔过枪啊，你可以一枪将吕叔打死，但係如果咁做，佢身后边嗰啲人际关系就会好似一张大勾嘅大网咁向你罩过嚟，勾到你成身都系血窿，咁你就真系苦个弟弟啦。所以呢，行内啲人提起吕叔都有三个印象，首先就系可怕，其次就系神秘，再嚟先系佢嗰一身嘅本事。呢个时候我哋就听到嗰个任灵讲， 哼，冇错，其余嘅人呢仲系好讲，关键就是那个女叔真的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这个年纪大的女人微微地沉吟，她皱眉地说， 我们今次的行动机密，如果女叔死在个斗入边，神不知鬼不觉，那我们都不怕她。不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件事能够避就避啦。 冯鬼手听到低声地说， 这个咁嘅女人真係好鬼恶毒，佢哋人多势众，手里面又有枪，我哋都係唔能够正面冲突嘅。 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为咗防止被发现，我哋都係唔再讲嘢。跟住我哋又听到嗰个女人问， 除咗呢三个仲有边个呢？ 任灵就讲， 听讲另外仲有两个，不过名号就冇打听到出嚟。听讲其中一个好似系鬼王陈思远嘅后人。 鬼王？个女人啊皱咗一皱眉头讲， 咩鬼王啊？不过系个贪生怕死嘅叛徒啫。 我一听到有人提起阿爷，我不由得竖起嘅耳仔啊细细听。睇嚟阿爷嘅名气啊真系几大嘅，唔通呢啲女人都知道啲乜嘢？我啊谂住听多一阵间，忽然之间听到一个男人讲： 老四，你做乜事啊？ 呢一声嚟得非常之突兀，将我哋所有人啲目光都吸引晒过去。只见喺嗰个墓室嘅角落地方，有一个大男人摸下摸下啲嘢，突然之间就倒地，成身抽筋。跟住另外一个人就失声喺度叫啦。好快，任灵佢哋一班人就围咗过去，嘈嘈吵吵围咗一个大圈。由于我哋呢个位置嘅原因，喺圈入面嘅情形我哋一时都睇唔到，只不过就听见唔知边个喺度讲， 哎呀，弊啦，好似中咗毒啦，杀我，杀咗我。 围成人墙嘅圈突然间撞开，之前倒咗地嗰个人又喺入边冲咗出嚟。我一见佢就成身起晒鸡皮啦。呢、这个人面色苍白，神情非常之痛苦，嘴里边不 断咁叫住杀咗我啦，杀咗我啦，咁好似真係痛不欲生。不过佢表面冇咩明显嘅外伤，唯一可怕嘅係佢嗰两隻眼睛嘅眼角嘅地方各自都吊住一串白雪雪嘅嘢，好似係两条虫咁样。随住佢跑动嘅节奏係揈嚟揈去，一阵间又捐返入隻眼入边，完全消失咗。随住呢个虫嘅消失，又间隔唔到几秒钟，嗰个人就突然间掼喺个地下度，身体一抽就唔喐啦。之前嗰个应勾鼻嘅男人即刻叫到：弊，呢啲嘢有毒！一听到咁讲，现场即时情况非常之混乱，连逢鬼手听到都大吃咗一惊，即刻就去睇睇自己只手。直到而家佢先发现嗰个薄薄嘅手套唔知几时而家已经变成咗黑蒙蒙。佢吓咗一跳，即刻除咗个手套反卷塞返入自己嘅背包里面，心有余悸咁讲：好险好险，我今日真係阴扣返咗船，如果冇呢个手套恐怕都落得同样嘅下场。我而家一睇到之后都即刻有咗后怕，之前如果唔係真係任凌佢哋一班人出现，我同阿豆腐早就已经係徒手走去摸嗰啲嘢，諗唔到上边啲嘢居然有劇毒。豆腐嬲啦，讲呢个咁嘅公主真係太缺德啦，淨係喺度玩啲咁嘅不阴不阳嘅手段，又养尸局啦，又飞仙壁画，而家仲要搞出一堆咁嘅大毒嘅宝贝，哎呀真係糟蹋咁多嘢。冯鬼手啊细声咁讲：宝物有毒有咩稀奇呀，都係怪我一时大意啫，不过我睇佢哋唔係中毒，係中蛊。 蛊？喺旁边嘅顾文文都一窒，佢讲：真係仲有呢啲咁嘅嘢呀，我仲以为只係喺电影里面㗎咋。 冯鬼手讲：湘西多妙人，湘西三邪里面其中一个就係妙蛊。呢、这个格格二公主葬喺湘西，上礼必定修建陵墓嘅时候都有啲苗人参与其中，所以咪设下咗呢啲咁嘅蛊毒机关嚟害人啦。任凌嗰一批人除咗佢同埋年纪大嘅女人之外，其余嗰几个人全部几乎都掂过呢啲墓里面嘅嘢。转眼间剩低嗰四个男嘅亦都纷纷出现咗状况，一时之间嗰啲惨叫声不绝于耳，死嘅时候喺佢哋嘅眼眶嗰度都有啲白须出嚟，非常之得人惊。蛊啊，就係上从下冥呢一个蛊字，所以从个字面嘅意思都能够睇得出嚟啦，就係俾人哋养起嚟嘅毒虫。苗人擅长养蛊同埋放蛊，而其中最广为人知嘅就係相思蛊啦。呢一种蛊大部分人都听过，相传呢相思蛊係由苗家嘅未婚女子用自身嘅精血嚟喂养嘅，成亲嘅时候就落到咗丈夫嘅身上边。咁如果丈夫有啲咩出轨嘅行为呢，嗰、那个相思蛊係感应得到嘅精气就会捐入做男子嘅会阴下边去咬，将男人咬成胎咁。咁都未算完喎，蛊虫一路上行，跟住就会啃食内脏，中蛊嘅人非常之痛苦。当然啦，咁如果男人系忠诚嘅，呢、这个蛊毒就一世都唔会发作，神乎其神。我心谂，头先见到嗰两条白色嘅虫，可能就系蛊毒。谂起上嚟嗰种咁嘅惨嘢，而家都觉得只眼睛啊发痛，不由得啊捽一捽只眼。我啊问姓冯嘅：喂，咁呢啲蛊虫应该点样避啊？冯鬼手啊讲： 应该是通过捉摸名器中的蛊，好在头先只有我摸过，而且是被金刚套隔住了，上来应该冇事。讲完他是阴笑两声讲，唉，这个叫做老天有眼，等他们这几个手下一死，我真的要给点颜色这两个八婆看啊。看来冯鬼手还是记住刚才任灵说他是走狗的这个手。不到一阵间，原先还是生崩烂跳的几个人，现在就全部瞓在地下度变成了死尸。这一种感觉同埋先前睇到嗰个殉葬坑入边嘅尸体又有唔同，嗰啲尸体一早就死咗嘅，不过呢啲人头先仲系生勾勾咁喺我哋面前，如果话真系冇心理冲击嘅，就真系唔可能嘅。我借住下边昏暗嘅灯光，侧个头望一望阿豆腐同埋顾文文，豆腐只系喺度叹咗啖气。毕竟佢都系男人，向来神经大条啲，都算系冇乜嘢。不过睇到顾文文又有啲唔忍心啦，佢喺漆黑嘅目光里面透住一丝嘅怜悯。我安慰佢讲：，唉，你又唔好往心上去，呢啲人之前点讲你都听到㗎啦，佢哋又喺刀口舔血，杀人唔眨眼嘅，而且唔知道咩都几多条人命。死都算是死有余辜啦，唔好放喺心上边。顾文文听完之后默默咁岌咗下头。喺呢个时候，人已经死晒，嗰个任灵嘅面上边嘅表情可想而知，精彩到不得了。諗起佢先前三番两次嘅迫害，我真係有种想鼓掌 high five 咁嘅冲动。呢个时候，我听到冯鬼手喺我耳仔边静静讲：在明，我哋喺暗系落手嘅好机会。陈兄弟，你支枪呢？我呢虽然手狠，但系杀人呢啲嘢我真系未做过。一时间我就有啲犹豫。冯鬼手啊怕我心软，佢即刻讲：你头先仲喺度劝顾小姐，呢一阵点解你又咁糊涂啊？唔系佢哋死，就是我哋亡，佢哋系有两把枪嘅，而且枪法都好准。明斗起上嚟，我哋就算四个人都会吃亏。经佢咁一提醒，我即刻谂起咗任灵杀阿林肥仔嘅手段，心知道冯鬼手讲得冇错。呢、这个女人外表真系好靓，但系心啊好似蛇蝎咁，对佢啊绝对唔能够手软嘅。否则我哋双方一面对面，我哋一定就会吃亏。对待敌人嘅仁慈就系对自己嘅残忍。如果我一时心软，我自己俾阿任灵害到就算啦。但系由于我嘅原因而连累到顾文文同埋阿豆腐，咁就我咁样一谂，咩顾虑都冇啦。跟住我深深吸咗一口气，心头一刻就起咗杀心，当即我就去攞枪啦。